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夺去了。 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议员个议席又被他暴力夺去， 我们香港人连尊严都被他夺去啊。 那现在究竟谁夺谁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是，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环境局局长。 又咁讲 啊啊！我都唔记得咩名啦，已经系我净系记得黄锦星啊。 呢排冇咁红啊，呢排 冇咁红啊，唔关佢事，好多嘢。 马时亨抢晒镜 啊！俾马时亨同埋陈凡抢晒镜。咁啊，今日点解会有你喺度嘅咧？ 我想知点解喎？ 系啊，点解咧？ 六点先知咯。 你六点先知咩？知道啲乜嘢咧？ 我要出场啊！咁啊，土伯就要即系有客讲紧嘢啦，赶紧 又系生意， 咪咯？ 佢话要同个客讲。啲嘢 講啲嘢，唔知講咩嘢，唉，唔知男定女有個客，我諗呢個女性多啦，係嘛？ 嗱，你講 嘅 啫， 我講嘅，我估啦，唔係男啊女啦。 咁啊，當然啦，阿細娘咧就仍然喺呢個加拿大風流快活啦， 探親啦，同埋呢個休養緊。 係啦， 聽講佢一過去即刻唔咳喎，好快喎。 依個絕對合理。 啊， 咪梗係絕對合理啦！加拿大啲空氣啊，各方面都唔同啦。第二就係話，你佢喺香港呢一度啊，日日都咁樣啊，做幾個鐘頭嘅節目， 咪咯，一日最少兩粒鐘 啊。咁啊，邊度得？ 或者要卡文喺度 啊，有湯水，有湯水飲，哦，有滋潤， 唔同啲 嘅。咁咧就所以咧，今日咧就我哋重金禮聘， 重金 阿 Lance 啊，幫我哋坐陣一集。啊、除了讲这件事之后呢，我都要帮蔡道呢就要宣传一下这一隻叫做311复兴与再生这一隻碟、啊、终于出了。 是不是 DVD 先是 VCD 来的？不会啊。 DVD 啩，而家你而家好难做到 VCD 啊，大佬冇厂做噶啦。好啦，咁咧就呢只碟咧就有啲曾经捐助过。这个即是叫做复兴与再生三一复兴与再生的城寨友呢、就是可以上来拿碟，不过不是现在，大家呢等详情公布 安排了先， 是啦，安排了先，不过呢就告诉大家这个碟就出了、好啦，喂，点啊？有冇睇世界杯啊 ，Lance？ 点会唔睇咧？呢啲、 啊、我就冇，我冇睇。 你冇睇啊？嗱，今个月呢啲人话咧，会有几样嘢冇做嘅，即系就叫咩同呢个世界脱节嘅，唔睇世界杯啦，同埋唔食粽。 我最后一个识得嘅球星叫哨牙仔朗拿迪奴， 仲话你话麦当娜添。 朗拿迪奴已经系我最 latest 嗰个。 喂，米高佐敦系踢边队啊？ 唔知。米高佐敦咪打篮球咯。 好彩你识打波先，打篮球嘅。 咁啊，但系咧，因为咧，我就都叫睇咗一场，因为点解咧？我唔系为咗我睇，而系为咗我细路仔睇。咁但系我睇嗰场咧，就喺 View TV 睇，即系话咧，我咧系属于嗰种咧，就系有免费波，我咪睇下咯。 好多场免费波啊，咁。 系因为咧，点解咧？你知而家啲教育制度咧？你如果而家打世界盃，然後你嘅細蚊仔係乜都唔知咧， 咁啊唔掂， 係唔得嘅。 咁啊睇一場點得咧？睇一場 其實唔得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即係哇，為咗咁樣去Now TV 嗰度俾多兩嚿幾水佢每個月， 唔使嘅 嚇。咁點樣可以睇到嗰啲即係精彩嘅球賽？ 有 streaming 嘅，大家 Google 啦 ，Google 唔講個名啦，大家 Google 揾到個 streaming 好容易揾到嘅啫。PM 我啦 ，Facebook 炒我啦。 不過咧，今屆嘅世界盃咧，我諗其中有一隊咧係特別可以話係令人喜出望外之餘咧，就成為咗一個叫新聞焦點啊！ 中國隊係嘛？唔系， 系中国。不过咧就即系话咧喺个呢个世界杯足球赛嘅场地当中咧，我真系以为有国足喺度噶。点 解咧？ 即系我哋以为有嘅，因为点解咧？哇！嗰啲中国国旗啊， 同埋系咪骷髅索嘅先？冇中国跟车大。 嗰啲嘅国旗咧就即系旗海飘扬， 喺俄罗斯飘扬啊嘛。 啊，俄罗斯 用血铸成嘅呢个友谊系嘛？咁应该打起嘅应该。 咁呢个就又系成为国际笑话啦。 咁我呢个我都唔明喎。你见呢排咪有啊？陈克勤咪捧德国队嘅，又 cap 晒图啊嘛？呢一排有冇见到啊？ 陳克勤 有啊， 又有 話出嚟 捧英格蘭啊， 咁啊英格蘭啊死啊！之前德國隊已經登死咗啦嘛，咁啊再驚喂唔好啦，大佬高抬貴手，好彩尋日英格蘭咧咁啊2-1，咁啊簡尼哈利即係終於喺下半場先至即係入一球即係奠勝啦。喂，其實即係一問題喎，喂，其實你應該去即係如果你係民建聯，你係公關高手啦，你應該捧兵隊咧，應該你民建聯。冇理由即係世界盃靜靜英㗎， 冇影響嘅，因為點解咧？嗱，你老實咁講，佢依啲只不過係要向即係佢嗰班嘅所謂選民好，或者佢嗰班粉絲好，就係話我哋都係同你哋一齊咧，係關注世界盃，係講我哋對佢嘅睇法係完全唔重要嘅。 係。 啊、即係我哋呢啲所謂嘅黃絲好，或者係嗰啲根本就唔係佢選民咧，佢根本唔 care 我哋對佢嘅一啲咩燈神啊呢啲咁嘅評論嘅根本。咁、所以我啊覺得即係只不過係作為一個嘅叫做大家都投入世界盃嘅熱潮。事實上，即係我呢啲係屬於超級少數。我覺得咧，世界盃無論如何都係一件國際盛事， 係開心、啊， 亦都係超越運動。超越運動，因為點解？佢已經係一個你可以話係涉及到一個國家命運 咁大鑊講到 國家形象。 哇！ 因為點解啊？你睇到喂，點解我哋嘅中國今時今日阿習近平都好注重呢個所謂足球比賽，又想嘗試 你又嗱，你又唔啱啦，你又 參與其中， 你又揭我哋國家民族嘅瘡疤啦。嗱、你再講之前兩年香港先至打贏中國隊打和啊嘛，係咪嗰一屆又搞到之後即係揭咗好多風波，又話我哋唱國歌時背脊啊背住佢啊，可能就因為足球呢件事令到香港要立呢個國歌法都唔奇啦。 係咯，所以嗱，足球其實運動咧係。當然佢係一個主體本質係一個體育運動， 表面上係。 但係如果佢而家足球呢一件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已經係擴展成為一個超越體育運動， 同埋係 涉及到國家尊嚴啊、國家影響力啊、軟實力啊。 嗱，講呢樣嘢啊， 老實咁講，你諗下，我話今時今日今次一屆嘅世界盃咧。其中一個國家是彈了出來的，那個叫冰島。 我彈出來，但是他打和，怎麼彈呢？ 彈了出來，不是，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你，自從那個去打平和了這個阿根廷之後， 阿根廷一比一啦。 阿根廷之後，跟著就有很多的文章報道就說，哇，冰島一向是魚腩足球隊，十幾年前基本上佢個排名可能仲低過國足，你可想而知幾 低啊？ 幾低咧？ 喂，35万人差唔多啦，係嘛？ 而且嗱，而家好多有關資料啦，就係呢一個嘅冰島咧，廿幾年前基本上佢個足球完全不入流。 係啊， 咁然後跟住咧。去到2016年，突然之間俾人哋眼前一亮，就係喺呢個歐洲國 家 杯 打到八強， 打入八強， 嘢少呢度。 係啦，跟住喂入到這個世界盃是不輕視的， 同埋之前你有冇留意 入到嚟打已經唔輕視， 即係考慮過你應該唔識答噶啦。即係歐洲有咩強隊唔見咗？傳統強隊。 傳統強隊啊！ 嗱，你一個人， 荷蘭有冇入嚟啊？ 荷蘭叻唔知咪？ 荷蘭叻， 即係冇荷蘭啊嘛，幾清靜曬啊！我完全清靜曬。哦，荷蘭隊冇咗，但係冇荷蘭叻，幾開心。 嗱，我嗰個年代咧，我係捧荷蘭嘅 全能足球啊嘛， 嗰陣時即係嗰個老夫嗰年代。 係啊， 嚇！但係呢個就區王二啦。我啲講呢個講呢啲荷蘭俾人鏟到上天花板啦，而家。但係我想講翻呢個冰島咧，其實佢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好好的例子就是進入我們今天的題目叫國家與人民，為什麼由一個魚腩隊是可以到今天可以上到來打世界盃，而且是可以逼和阿根廷，喂，大家不可以看輕他隨時可以入到現在的狀況，他還可以晉升打個所謂的叫做晉級， 可以一早升兩隊嘛， 是吧？ 是咯。其實如果他今年拿一分，他之後拿就算和曬都仲機會嘛，可能一場偷雞都 OK 啦。 咁嗱，我自己覺得咧，呢一個冰島咧，好可能真係可以拍成電影啊！冰島呢一個即係國家足球隊咧，如果講下俾大家聽咧，大家都覺得哇，有冇咁搞笑啊？首先個領隊本身係一個牙醫， 係啊，兼職嘅啫， 啊，兼職領隊，然後跟住咧個門將而家30几岁，兩年前才開始。即係叫做入去叫做荷甲啊，係咪荷蘭甲㗎甲組？ 就先開始咧就即係 involve 落去呢個足球運動當中。咁佢之前係做咩嘅咧？而家亦都繼續做緊咩咧？就導演。 嗱，條片其實之前咪瘋傳條片，佢哋有個 clap 嘅喺冰島嗰個嘅，好震撼嘅就係呢個六手龍門。 依個龍門拍嘅， 伊斯十二碼龍門剪嘅， 係啦， 佢做呢個導演嘅。 因為佢之前咧都拍過啲 MTV 啊咁樣。咁其實呢一個冰島嘅國家咧，只係得。據說得三十幾萬，有啲又三十三，有啲又三十六，有啲又三十五。Anyway， 三十幾萬，即係話咧，佢嘅人口咧比起我哋嘅深水埗區， 嗯， 就從隨時要少。 係啊， 啊，即係佢一個咁個人口咁低嘅一個國家，然後跟住咧，係、佢基本上係一個冰天雪地， 唔適合踢波噶嘛。 嗱，佢係北歐啊嘛， 係啊， 係北歐，即係話咧，差唔多咧，有絕大部分嘅天氣，佢話只係得六個月係可以。在做培訓同埋比賽嘅啫，六個月，即係話咧，依個已經係先天不足的地方，就係話人口又少啦， 啊、 然後跟住個天氣又寒冷啦，成冰天雪地啦，設施唔夠啦。咁、但係喺依啲咁多嘅前提，我話就好似寫一個電影小説咁，哇！喺、你淨係鋪陳依啲出嚟都話唔係嘛， 逆境波啊， 竟然有機會成為一個嘅足球強國。喂，佢而家嘅排名唔低噶。唔知話而家喺嗰個 F 嗰個叫做係十名之內嘅嗰、那個 總之佢有排名高過俄羅斯同埋高過之前沙特啦，佢哋唔係包尾肯定啦。 唔係唔係，我佢喺 FIFA 嗰個排名咧，而家係十八位。 FIFA 十八啊嘛。 FIFA 十八，咁又跟住咧，我哋嘅國足咧，唔係我哋啦。 我估下先，有冇八十幾 啊？你就睇輕睇低咗啲。 睇低咗啲啊？幾多啊？七十幾啊？ 就六十位。 咁高啊？ 係、哎， 但都入到世界盃決賽周喎，六十位，高過沙地喎。 係啦。咁點解一個咁嘅足球弱國，竟然喺十幾年後可以成為一個即係、可以同阿根廷打敗阿根廷？佢甚至唔打唔止，咪打和啦，應該話和阿根廷。佢甚至曾經係打和過呢一個嘅英格蘭。打敗英格蘭不是打和英格蘭，在歐洲國家杯那裡。是啊、這個我覺得他這個 case 是很具啟發性，就是說因為為什麼呢？原來呢在大約十年前的時候呢，就有些人就覺得、喂，我們要、支持足球、於是就由這一班人開始呢，由這班人開始呢、就整起這個維京 clubs， Viking clubs。 我示範一下咯。 是啦，就總言之呢，其實起初是很少人的。好似係好少人嘅嚇， 嚇咁樣拍啦，嚇節奏咁樣。 咁跟住咧，就越嚟越多人咧就參與呢個維京 club。 但係呢個香港冇一個喎，香港成日話左交嗰啲，做埋呢啲咁嘅無聊嘢，兒戲喎，乜鬼嘢啫？ 嗱，左交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就 exactly 我而家想講嘅個 topic 就係話，而家我哋一個香港嘅狀況咧，其實係嗰個成個政府與人民唔係企埋一齊啊嘛， 為敵添咯，直頭而家我 話啦。呢、一個嘅冰島個國家個政府唔係咁樣樣嘛，雖然咧佢就已經破過產噶啦，大家唔知道記唔記得？冰島係破過產噶啦。係啊，咁但係嗰個政府其實本身係一個好良政善治嘅政府，你唔係淨係睇佢哦，我哋香港夠多錢啦、個財政儲備而家成8000-9000億，隨時過萬億啦。但係依個唔係錢嘅問題，依、個係咩咧？依、一個嘅政府冰島嘅政府咧就係、當佢體認到，即係話人民喺呢一個嘅足球事業上面，即係由維京 clubs 開始嘅時候咧，佢係做好多設施上嘅支持呢個運動，包括起球場啦，包括咧就去鼓勵啲人去考球證啦，做球證啦，做好多嘅一啲嘅所謂配套設施嚟去鼓勵人民咧去做球證啊。去做好多啲足球事業方面嘅工作啦。 簡單講就係佢哋即係足球員，即係啲行業揾到食先啦。 啊！ 但原來香港可笑到之前咧，香港個即係叫做唔記咩名啦，港隊嗰個叫做隊長咧，要做倉務員嘅要。 嗯， 係嘛？呢、這個分別咪咁大咯。 嗯， 同埋即係你講話香港即係對足球嗰個熱誠咧，嗱，其實好簡單，即、就、係、是、我睇咁多即係睇波咁多年啦。由幾時夏天開始就是香港睇到英超開始，因為英超時間近啊嘛，十點八點之後有波睇啊嘛。到之後就連香港即係連之前試過就南華一排咪引入，譬如啲曼聯球星畢特啊，至而家個科蘭啦、啊。但係一嚟即係搞咁耐，嗰個足球市場都搞唔起喎， 係嘛？ 之前有人就話喂，其實香港就係因為一睇即係高水準賽事，但係冰島冇得睇咩？仲近啦、啊，係咪啊？淨係歐洲隔離喎、啊。咁點解爭咁遠啊嘛？要夠等阿華少再分析一下呢一樣啦。 啊，即係我諗。由冰島可以在十幾年之內可以有咁大幅的進步，就是 政府與人民嗰個嘅協作，呢一樣嘢我哋係唔可以羨慕到嘅。我覺得香港人，當然大陸更加難以羨慕啦。 算啦，嗰、那個 即係一個嘅運動，其實係因為一個嘅我哋叫團結，而呢個團結唔單止係人民內部團結，係、政府與人民之間大家企喺同一陣線。呢一樣嘢點可能香港做到？你諗下之前，我哋呢個嘅中國對香港。我哋嘅政府， 林鄭月娥 都唔敢， 林振英 都唔 啊， 都唔敢叫做開聲支持香港 隊嚇，咪胡鬚咪攞 iPad 睇咁咪抽曬水咯，話支持香港隊咯 嚇。咁仲有你睇到我哋嘅即係祖國呢、這個中國喺呢一個嘅所謂嘅足球嘅運動事業當中，佢係採取一個咩方法咧咁樣？佢從來佢個體育運動嘅時候都係採取咩方法呢？財大氣粗，總言之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話你如果係攞到獎，你要攞到獎啊，我先至可能會有一啲嘅獎勵俾你。係嚇，將成個運動事業咧係功利化咗。 同埋你講呢一樣嘢，佢哋曾經都試過即係歐洲化啲嘅，因為譬如嗱，有啲過氣球星啊，譬如之前車路士有個杜奧巴之類啊，即係嗰啲一線球星啦。就算之前嗰個阿根廷迪維斯咧都有過去中超嘅。就算而家即係有個全即係。巴西第三四嗰、那個即係轉會費高咧，去到中超。但係問題你咁多球星都企喎，帶唔起喎。但係其實之前即係呢個策略咧，喺 J 啲試過啊 ，J 啲都試過引入好多即係一級過嘅球星啊，譬如之前話迪比亞又好啊，或者之後而家可能呢、這個巴塞隆拿嗰個叫恩尼斯達，即係總之一級球星去到之後咧，係帶起咗人哋日本 J 啲嘅喎。其實 J 啲你講翻都係佢叫做。廿年到啫嘛，職業化。但係之前你講足球強國係唔會數到話日本啊，係嘛？甚至香港直頭同日本一抗衡添，即係人哋話啱啱你講啦，整個國家同埋民族係團結喺足球上面啊嘛。同埋之前即係又話足球小將，你即係都知咩嚟噶？係嘛？即係嗰個足球文化唔止話淨係我要競技，同埋入面就係有一個團結，同埋一個叫做就算打逆境波啦，中國波最衰就係咩呢？逆境波打得衰嘅，譬如佢贏一球1-0、2-0啊，順境咧打到嘅。但係當一對手咧1-0啫喎，已經係成隊波冇士氣啊，都唔好講話佢自己入面中超嗰啲黑哨啊，嗰啲唔講，同埋嗰啲犯規嗰啲唔講。 其實咧就國足有好多問題嘅，好多好多嚴重嘅問題。咁一陣可以再討論啦。如果講翻冰島呢個足球 ，exactly 頭先阿 Lance 你所講嘅，佢咪就係利用咗一個運動嚟去將佢成個國家團結起嚟啦。你今次呢一個嘅叫做世界盃咧，你知唔知有幾多嘅冰島人去咗俄羅斯同呢個足球隊打氣啊？同佢自己國家足球隊打氣，你知唔知幾多？30,000人， 十分一人口去就差唔多。 十分一人口， 即係諗下香港有成70,000人走咗去睇世界盃， 所以咪製造到嗰種嘅 Viking 嘅Viking club 嗰個嘅壯觀場面。咁所以我話運動其實可以嘅叫做表達嘅意義係好多好大。 其實你講呢一樣咧，你話用即係用一個體育或者運動嘅團結國家咧，香港咪未試過喎。之前即係中國女排。我成日嚟香港嘅喎，前排先打完冇耐啫嘛，係咪？咁就算之前即係唔止話呢一個嘅即係排球、足球啦、籃球啦，咁之前最多最大印象就係劉翔嚟香港咯。喂，其實你話用呢一個體育項目令到嗰個舉國叫做暫時團結，去忘卻佢哋嘅痛苦之類咧，喂，中國都有做㗎。 曾經即係有個少少效果啦，我都同意嘅，即係話我哋都講08年之前嘅香港人。对于无论是国家领导人好，对于我们的体育运动员好，其实有很大的善意的。 是啊。 很大的善意的。很可能我们对于他们的支持大过 内地人添，我自己觉得。 当时是啦 ,08 年 前。但是为什么这个不能延续下去呢？这个可能我们就讲回今时今日的中国，究竟不要说我们香港人對於佢嗰個嘅印象係大大減分，仲有你睇翻成個國際方面，你而家中國係成為咗一個咩啊？佢就成為咗荷蘭叻。中國而家就係成為荷蘭叻。嚇，你諗下啦，我都話啦，嗱，我舉一啲例子咧，啱啱最近發生嘅係咩咧？澳洲政府就喺呢個嘅叫做嗰、那個叫5G 嗰個嘅叫做而家開始由4G 想提升5G 啦，就去投標啦。但係咧就將中國咧就拒唔係華為 啊 拒於門外， 就話因為點解啊？我而家認為你華為，我有理由認為你華為根本就唔係一個咩企業，而係一個軍工，或者係甚至係一啲嘅叫間諜嘅機構嚟嘅。咁啊，將華為踢出局。咁呢個澳洲總理咧，喺舊年嘅十二月，即係好近嘅事，佢甚至要求澳洲嘅立法會，即係國會，就去立法。要去即係叫做收窄嗰個外國資金同埋外國嗰個嘅對於澳洲政治嘅干預，即係簡單嚟講就叫間諜法，強化翻呢一樣嘢。咁而係咧，佢喺同即係國會講嘅時候咧，佢直情係講咩？佢話澳洲人民站起來了，用普通話講嚇。佢話依個法案就令到我哋澳洲人民站起來了。 擺明挑機喎，用普通話講容易。 講明清楚俾你聽啦。而家我佢雖然話個法案唔係淨係針對中國，但係佢講明俾你聽，你中國今時今日就係我哋要排拒於外嘅一個嘅即係所謂嘅政治嘅黑手。仲有唔單止丹麥。丹麥又是咁樣樣，有一啲嘅工程，嗰、那個工程係好似係機場工程。機場工程又係啦，有丹麥啦，有冰島啊，有冰島即係嗰啲嘅公嗰啲公司去啲企業去 pitch for 呢樣嘢。跟住都當然係有我哋嘅國家叫做好似中交建好似係，好似係中交建。 類似啦。 咁又跟住咧，呢、這個丹麥又話，因為咧。呢、这、一個嘅中交建咧，係因為呢個項目咧，我哋涉及到國家安全，就唔侵中國玩。嗱，我又想講，我想問翻阿 Lance， 荷蘭嘅現象， 即係唔好講荷蘭咧先。有乜嘢人咧係會犯眾憎嘅咧？我哋用人去講，有咩人會係犯眾憎？ 財大氣粗啦， 財大氣粗啦， 以大欺小啦， 以大欺小 兩衰啦呢個， 欺善怕惡啦， 同埋唔跟規矩啦， 啊唔跟規矩啦， 大聲夾惡啦， 啲細蚊仔都有嘅，細蚊仔有時咧玩嘅時候咧，成日咧就唔跟規矩玩啦，係咪呢啲就喺啲兒童圈子當中就會 見到嘅呢、這個 就犯眾憎㗎啦， 俾人將軍就喂只馬唔係啊，只貓要行田嘅無啦啦，直兵落去當居用嘅，係 啦， 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啦，用我哋用特色行。 你剛才所描述的所有东西就是现在我们今时今日中共的形象咯。中共的形象被人家就是觉得你不守规矩。跟着还有财大气粗成日就用他自己觉得啊我今天是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又讲自己现在呢就敢于亮剑加埋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输出一带一路。这些。即係呢啲所有嘅嘢，仲要啊，佢係批評你咩咧？華盛頓共識就話今日係中國說了算。即係呢啲中國模式啊，諸如此類講好多呢啲咁嘅嘢。但係最大件事嘅就係唔緊要，你覺得你嗰套嘢好掂，你跟翻國際嘅遊戲規則去做啊。 喂，但係其實咁， 你跟翻國際遊戲規則去做， 我哋中國人口14亿喎、你所謂嗰國際所謂譬如話 accounting 又好啊，其他即係其他又好規矩又好。你要計埋我中國，中國唔同意就唔係保世呢樣嘢嘅喎。 嗱呢個咧就涉及到中國咧，成日自認為咧係呢個第二大經濟體，然後喺2030年咧、就會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啦。 據說咁講啦， 好巴士幣啦，好入國強國崛起啦。 而且點講先，佢要人哋其他改佢跟佢規矩行喎。 但係問題 未來大佬喎、 問題喺呢一度，你而家係第二大經濟體 ，OK？美國是第一大經濟體，德國是第三大經濟體，日本是日本是第三大經濟體，然後跟住咧就去到德國，跟住去到英國、法國、加拿大、西班牙，仲未數印度，仲有印度，呢啲全部喺個排名當中，你覺得今時今日你個中國好巴士幣，個經濟體係好大，你大唔大得過呢個總和呢我頭先所數嘅。有邊個係你嘅盟友呢你有邊個係你盟友呢 喂， 我好巴閉啊！ 數唔到喎，真係諗一諗啊！ 你諗下數下我呢度全部， 即係諗衰過以前喎，真係 我巴之閉啦！你第二大經濟體，你加埋起上嚟人哋嗰啲，你就變成細啦，大佬。因為點解呢個涉及到就係成就好似你話頭先所講荷蘭叻一樣。你如果當你俾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即係叫做。好好黑人憎嘅人，你唔按遊戲規則去做嘢嘅人，咁啲人咪會聯手。你而家睇到嘅情況都係啦。頭先我舉個例子，澳洲、丹麥、 啊，仲有呢、這個除咗美國啱啱先講啦嚇，美國先至係最主要嗰、那個咧。又跟住仲有咧，印度咧，日本咧，而家印度同日本同埋美國大家聯盟喺上嚟，就係咧做一個嘅叫做軍事同盟咁上下。 即係以前就係嗰個叫第一島鏈嗰個圍島啦，都係依然穩固翻啦。 咁、印度又追緊上嚟喎。印度我嘅意思，印度喺經濟實力嗰度又追到上嚟喎。你想想你今時今日中國，你被什麼國家圍住？你唯一的盟友隨時都沒有了，那個叫朝鮮 不是巴基斯坦那些嘛，你要計算下去、或者俄羅斯，或者括住這個盟友， 俄羅斯都不要說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又是有那種的叫做大家衝突，特別是有個邊界， 你有黑核指導之前威海衛之類那些拿你不少土地啦， 是即是大家呢某个程度上面呢、是你可以说当大家联手的时候、大家都是考虑利益啦。 当然。 喂，现在究竟我亲近你中国有什么利益呢？中国经常觉得自己很巴斯币，我的市场很大很大很大很大，是你的市场真的很大。2030年你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最大经，你如果挨得到2030年就成为一个最大的、全球经济体。So what？ 因為點解 ？So what？ 因為你過去16年裏面，你都唔遵守遊戲規則啊嘛。過去人哋叫做跪地氣豬乸式，哇！睇到你中國市場好大，唉，好想入嚟，但係入嚟咧，你又要咩阿茲阿佐，又要人哋咧要同你個裡面嘅企業合作，你裡面嘅企業就要佔 50% 以上，即係 51% 最少。又跟住咧，你又偷剽竊咗人哋嗰啲嘅知識產權，又跟住個市場又唔係全面開放。你入咗 WTO 16年以嚟，你所應承人哋做嘅嘢，基本上大部分唔兑現。 你話銀行體系都完全封閉喎，金融市場。 金融啦。 係啊。 啊，咁仲有好多啦。 電話好多啦，太多啦，汽車又係啦。 啊。咁所以問題喺呢度啦。而家我覺得全世界都體認到一樣嘢，就係話。你中國根本俾唔到好處我。 我同埋你講最近就係都留咗講越南，而家好多示威咧，因為話越南嘅國費 排話 租99年啊，租俾大陸啊，啲人出嚟直頭成暴動騷亂。 而家越南又排話啦，而家就馬來西亞嘅政府又開始即係講要即係、就是、對一帶一路嘅呢個 project 要再重新考慮啦。即係嗱呢啲咧，你如果從中國嘅本位去睇而家嘅國際形勢嘅話咧。冇錯，而家咧事實上，你中國咧係俾美帝、連埋佢嘅世界其他嘅 合俾人對付啊， 俾人對付你，冇錯係真嘅。而家係美帝喺度玩緊你，我而家都未入美國， 未講美國啊， 而家係冇錯，美帝係喺度玩緊你，呢、這個咧我站喺你嗰邊，美帝玩嘢，但係。我都話啦，你要諗下自己啦，即係一個小朋友一樣。當如果成班同學去杯葛你嘅時候，唔侵你玩嘅時候，或者甚至欺凌你嘅時候，我當然反對欺凌行為。而家但係全球喺度欺凌緊我哋中國，即係要喊。因為全球喺度欺凌緊我哋中國，但係點解會咁咧？我哋係真係要反省嘅。如果你個小朋友係真係喺個學校嗰度咧，俾絕大部分嘅同學杯葛。的時候你要考慮就係話你個小朋友係咪本身有啲行為嘅偏差導致咁樣樣咧？ 我哋諗呢樣咧，我諗起好多咧，即係大陸嗰啲家長喺地鐵度咧，譬如啲細路啊，企上一凳踢到人哋啊，即係個細路，喂，你叫佢教仔，我的包包都這樣子啦，你要包容一下。睇過呢啲啊，其實呢個同翻個國家性格好相似嘅喎。係嘛？一嚟就話你歧視我哋，係嘛？你中國人應該包容我哋。呢、這個其實就係反映緊佢自己國家嘅性格，就係反映佢自己細路身上喎，喺度殺嘢喎，係嘛？翻翻頭先你講呢個現象咧，即係好似係呢習近平上場先，之前就算鄧小平就係偷光養晦啊嘛。 偷光養晦。 但係點解偷兜下之後有人唔偷嘅咧？而家要兩劍咁積極兩劍嘅咧？嗱，搞到咁黑人憎嘅咧，搞到 呢個咧，我覺得就涉及到咧，就係、是習近平咧，佢覺得佢係要用一個所謂嘅民族主義，然後咧。是令到咧，即係話，其實我當然係覺得佢諗錯咗啦。佢覺得要將中國嘅人民，因為佢嘅上場咧，其實係充滿住危機噶嘛。 佢起初嘅時候又俾人爭啲俾人推翻啊，啊唔見咗一排啊，諸如此類。咁佢如果係要喺中國裏面咧實行一個咁嘅獨裁統治嘅話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就係佢嘅權力咧一定要嚟自人民嘅支持。 嗯， 啊、人民嘅支持咧，佢就要將即係所謂將中國夢啊注入去我哋嘅人民嘅心目中。我而家要帶領中國， 嗯、 啊紅起， 紅起來啊！ 紅起啊！即係要令到。中國的人民相信在他的帶領之下呢、嗯、中國會超英趕美。 我這個就不是怕回之前三面紅旗那樣的大禍， 現在 exactly 啦， 全民大煉光了，又 他現在是想做到這樣，不過我覺得他不成功的，不成功即除了有內部因素之外呢，即你始終沒得跟、毛澤東比啦、嗯、你說你的、那個的威望、啊、各方面你都不得啦、 嗯， 第二咧，我覺得國際政治形勢已經唔同。你毛澤東當時仲可以鎖國封國， 嗯， 仲可以生存。 係， 你今時今日你習近平喺咁嘅即係所謂嘅國際政治形勢，即係而家就係我話美帝也蝦你啦。 嗯， 而家係全面去圍堵你啦。 其實你咁講都同即係今日世界盃冷翻落去啦、啊、有關係。即係點解話咁多場爆冷啊？所謂弱隊守到強隊，就係因為全球一體化啊嘛。 啊， 其實因為好多外流強隊，就算而家韓國都好啊，南韓啊。起碼有四個外流球員啦，係咪？同唔好講日本其他國家啦。其實就係因為呢、這個即係、就是、全你越要做生意，你越多貿易，越多貿易嘅話，你又越同其他國家有個聯繫，你要跟翻世界規矩行啊嘛。你唔行，大佬，你而家揾曬食，喂，你徐少華揾食，我點點我呢側邊啲有，咪自然反你咯。 咪而家咪 啫嘛呢樣嘢。 而家其實咧，有啲人話係因為 Donald Trump 上場啦，咁呢個一個因素，我覺得唔可以 催化劑嚟嘅。 係啦，但係其實我覺得係首個形勢係出現咗嘅，個、 嗯、 形勢出現咗咧，先至令到 Donald Trump 咧呢、 嗯、 一種咁嘅手段咧係獲得國際認可。 就算我都話，就算唔係呢個 Donald Trump， 就算即係以美國即係佢哋即係嗰個本土嗰個叫做即係個情緒啊，即係向右傾嘅情緒，全世界唔止美國、歐洲噶嘛、 嗯， 會出另一個 Donald Trump、Donald C、Donald B。一樣嘅，只不過換個人咁解啫嘛，係、 嗯、 咪？即係呢啲我哋圍到中國呢種即係荷蘭叻現象啊，即係出現係時間問題。 唔係嗱，你當然呢個有國際政治形勢使然，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嗯、你自己，我都話啦，等於一個小朋友俾人杯葛，你要首先自己反省，你中國過去咁多年所謂經濟開放改革，究竟同國際社會有冇曾經嘗試接軌呢？ 嗯， 你嗰個所謂參與 WTO 應承人哋嘅嘢，你做咗幾多咧？嗱，你唔好講咁多，唔需要講咁多政治嘅，因為點解咧？我會覺得如果你係冇呢個嘅，即係首先你自己冇 ground 嘅時候咧、 嗯， 你係無論點講咧都冇用嘅， 死撐嘅啫。 嚇、啊，我同你講翻個道理啫，個道理就係話喺而家你成日話美國行呢個保護，行翻去保護主義嘅老路，諸如此類。嗯，但是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就好像一個國務卿、啊、最近這個國務卿剛剛昨天所說的一段說話，我覺得他說得都非常之扼要。他就說、 啊、 即是意思他說中國政府呢指他們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呢、 嗯、 簡直是一個笑話。你怎麼開放、啊、你過去開放了什麼東西？最簡單一件事，你的互聯網都沒有開放啦，是不是、 這個、即刻輕的，即刻你說這個，我想怎麼怎麼駁你。 我幾集之前已經說，我已經即有一點點覺得，喂，如果 Donald Trump 懂玩、 嗯、 他隨時玩你互聯網，現在真的提了出來、啊、Donald Trump 真的提了出來、啊、 要是開放互聯網， 你不開放互聯網是一個對於那個企業來說是一個不公平的，因為我要 marketing， 我要做 marketing 嘛、嗯、喂，你入到我美國，我入不到你中國， 我用百度入到去，不要用 Google 咯，得唔得？其實你講呢一樣，我想講，即係岔開少少講咧，即係互聯網咧，好得意嘅。外國人咧同埋啲酒店有特權嘅，即係佢哋啲房間啲朋友講啦，冇上過去啦，就上到 Google Drive 嘅。但係你離開個酒店咧，就用唔到嘅喎，係咪？同埋即係你講嗰個叫做大數據，你最熟嗰樣啦，所謂嗰個叫做即係雲端嗰樣嘢咧。而家試下用到雲端出咩事？我試下有朋友佢老公咧做啲電話入面啲殼啲設計咧。大鑊啦！擺咗雲端之後，冇耐有人抄咗，然後成間公司就係乜嘢 project 問題，投入大入即係大量資金去做呢個研發，成間公司接埋咗啊！ 嗯， 就因為呢一樣嘢咯。 嗯， 即係你入到去咧，你用佢規則行，但原來對我自己冇利益咗你自己入面啲企業噶喎。 係啊， 係咪？咁點會入嚟投資啫？ 呢個第一啦。嗱，兩講，你根本就即係等於嗰個美國國務卿所講嘅，你話你自己一個開放經濟體係簡直一個笑話啦。即係而家咧，美國對於中國嗰個嘅措辭咧，我覺得已經係非常非常唔客氣嘅。 係啊，講到明 嘅，係完全唔客氣嘅。嗯，嚇。即係完全唔係啲咩外交，唔係一啲傳統嘅外交辭令嚟嘅。即係話簡單嚟講就係我忍夠你啦， 即 係我忍夠你。 初頭我覺得我俾啲甜頭你，之前成日講話有中國人有錢咧，識做生意同世界接軌咧，我就變得識得咩啊？識得文明啊，識得著翻到西裝，又識得鋸扒又剩。咦？但係原來佢之前都會打人嘅喎，一樣著西裝去揼人喎，係嘛？之前有個比喻就係咩啊嘛？揸住刀叉食人肉啊嘛。 你根本就係又係咩啦？除咗係食人肉之外咧，又係一個小偷。你係一個小偷，成日偷人哋啲嘢。 但係你著西裝嘅喎，著 Nike 喎，呢個小偷跑得快啲喎。 即係做埋曬嗰啲咧，喺國際社會當中係即係唔好話唔認可，直情係即係覺得係一啲好下流低裝嘅嘢，做緊一啲嘢。咁所以點解嗱好多嘢係冧埋一齊去睇嘅？你睇到。無論呢個嘅何志平啦，用呢個嘅賄賂嘅方式，賄賂非洲國家啊，嚟去攞一啲嘅所謂該國嘅工程，然後跟住咧呢啲華中興， 華為啊， 就賣啲嘢，違反嗰個嘅大家嘅協議，違反啲嘢賣俾伊朗，華為就係其實咧就係一個嘅間諜公司咁上下，即係其實呢個係美國人講啊嚇，即係話嘅意思點解？澳洲覺得我不可以侵得你玩呢，是因為呢如果我用了你的所謂 5G， 無論是手機或者任何電訊的設備的時候呢，其實你就在偷緊很多的 information 走。這些喂，如果人家沒有證據，講真的就不會中興就斷正咯。如果不是的話，怎會由習近平開始就已經跪低了？即是怎會在中興的事件當中真的好像契弟那樣這個侵侵侵侵你不要你放過我們一馬啦，我們錯了，你放過喂，你不是斷正，何志平都是斷正的那個 case， 還有那個 email 被人截到的嘛，在匯豐過數不過其實你說這件事呢，即係問題就係佢哋係猖狂到咧，明做先抵死啊嘛！你話何志明嘅頭俾人捉到，佢用 email 好，用匯豐過數，咁咪咁抵死咧？ 呢個咪就係財大氣粗 啊！離譜到覺得，唔怕嘅呢度，我哋有咩揾錢拆得掂佢？同埋啱你講話，即係中英入面佢做嗰個叫反制咧，佢有份文件咧，淨寫曬個即係個個主管吸曬印啊嘛，我用乜公司幫先啫，咁樣規避，咁樣規避，佢即係猖狂到咁樣啊嘛，即係當人哋死啊嘛。 因為咧話，即係你知啦，人咧做事咧就個膽就越嚟越大嘅。 即係做開都冇事啊。 係啦，做開都冇事。 即係以前就偷底褲整下就入去裝人沖涼，下一步就係強姦人㗎啦。係 啦，會越嚟越即係做壞事啊，做任何事都好啦，唔好話做壞事啊。個人咧個膽即係覺得，喂，我 expect 我做呢件事冇出事喎，我就會覺得。下一次再做冇問題啦。 這個呢我應翻一個成語，林鄭教我嘅，官到無求啊，膽自大。咁學到嘢啊，林鄭。 咁同我哋嘅沙中線一樣啦，一陣先講啦，即係沙中線咪一樣咁咯。越做你睇到，哇，點解一個鑊一個鑊咁爆嘅咧？咁樣揭下一個揭一個。 呢個鑊， 其實呢個咪就係同我哋嘅，即係中國喺呢個國際社會當中所謂嘅叫做，喂。我過去不嬲都係咁做噶啦， 不嬲都咁噶啦，冇嘢噶。 啊，冇事啊，冇事咪繼續做咯。個膽大咗咪仲越嚟越離譜啦咁樣。好啦，咁啊，一陣咧，我哋再翻嚟都再講下呢一個。我都未講美國， 咪咯，未講喎， 引入呢個美國呢一樣嘢咧，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對於我哋嘅中國嗰個反制情況係點樣呢？ 好啊，下一節翻嚟講。 人民超市推出两款新产品，恒河咖喱屋的驰名咖喱三宝，鱼蛋、鱿鱼、猪皮，加上野味的咖喱汁，睇波小食就啱晒啦！足料韩牛和人参，熬成的韩牛人参汤，浓郁的牛味和人参的甘香，配合得天衣无缝。人民超市还推出世界杯套装，看有啲咩拣 ？A 组有啤酒、汽水、提子汁，三选一 ；B 组薯片、虾条，八选一。咁 C 组就有鱿鱼丝四选一 ，D 组花生青豆四选一， 都系30蚊啫，好啲。